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回来，不吵醒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说要一点时间考虑，我 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Oh no, yeah yeah, 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

好消息也轻轻向今天再来出发，而你深深祝福送给你万事如意，快乐万事如意。 这样吧，让我最乐观孤单到死的刹那，还是在迷信下湖坟地里怎么花，让我笑着吧，让我以乐观激到最惨的戏码，华丽地前往火化能下世遇见他，我不在乎谁前行无量光似地库，悲观的人悲观不过怕被维护，行仍是能乐观地痛苦未算苦，谁会在乎，在迷信他会坟地里赠我花，让我笑着吧，让我以乐观激到最惨的戏码，华丽地前往火化能下世遇见他，若别人嫌我笨我不理我不在乎，无论光似地库，悲观的人悲观不过盼未维护，行仍是能乐观地痛苦未算苦，谁会在乎，如迟迟无幸福会自顾，青春假如可苦恋过也是无负，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